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善报最后的一段，这个汇编做了一个结论。道教的修行，果报就是成仙，佛法也只有《楞严经》上说到了这桩事情。通常佛法里面都讲六道，唯独楞严讲七趣，就是讲七道，六道里面再加了一个仙道。经上讲的十种仙，他这个汇编里面都揭露了，在这个地方注意可以参考，可以看看。而道家本身讲这个仙道，它也有高低层次不同。它最低的是鬼仙，这鬼里头有仙人。那么其次呢，有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最高的讲到天仙，那么到这个天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天道。我们看他讲的神仙，很像这个欲界天人，像这个四王天啊、桃李天。而天仙高的可能达到色界天，那么这是修行的果报。儒家希求的圣人、贤人、君子，佛家希求的是佛、菩萨、罗汉，可见的修行他都有个目标，希望能证圣果。这三教果报高下又不同，修行的功夫有差异，但是若是从断恶修善、积德累功上来讲呢，都是一致的。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积德累功、断恶修善 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功夫有浅深不同，有广狭不同，所以果报也有很大的差异。佛家能够达到究竟的果报，就在菩提心。菩提心，我们虽然听得很多，这个名词很熟悉，可是说到究竟处，我们还是茫然无知啊。名词的含义太深太广了，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达到的。凡是思维想象，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都不能超越意识。换一句话说，意识是一个界限，是一个范围。这个界限范围呢，就是佛经讲的十法界。突破十法界了，才叫一真法界。我们现在这一关不容易突破，我们都是意识在做主宰，用意识修行，修到最高，修到最圆满，也是天台家所讲的相似即佛，不是分真为缘。这个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相似界，虽然是不究竟不圆满，也不容易证。天台家讲的观行位，我们通常讲功夫得力，观行位不能出六道，可以生欲界天、色界天，乃至于无色界天，不能出六道。相似呢，这出六道，不能出十法界。由此可知，修行正果，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唯独专制修学净土，这个是得佛力加持。那我们又要想想，我们凭什么得佛力加持？在《往生经》里面告诉我们，凭善心，凭善行，凭愿心，这就能得佛力加持。 善心善行一定要符合佛讲的标准。佛所说的标准呢，实际就是敬业三福。我们怎么晓得？观经里面，唯剔系妇人，厌弃这些事情，想往生到善处，求释迦牟尼佛指点他。佛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示现在他面前，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让他自己看，看了之后他自己选择，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对他的选择非常赞叹，这是智慧的选择。选择之后，怎样才能够生到极乐世界？那么佛在没有说往生的方法之前，先说敬业三福。说完之后，佛告诉他，这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使我们明了，在佛法里面，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要想正果，这三条是基础啊。不管你选哪个法门，你都要以这个三条做基础，你才能成就。所以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我们就晓得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能不能成就，就是观察这个三福你有没有做到。没有三福的基础，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念佛也不能成就，也不能往生。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三福太重要了，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法了。有了这个基础，深信切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这一生呢，纵然念佛也不能往生。但是佛呢，绝不是白念，会得人天福报。那么我说人天福报 也一定要与十善业相应，才能得人天。如果念佛心行不善，还是有福报，这福报在鬼道畜生道里面就享受，地狱道了纵有福报也没办法享受的，地狱是绝对没有福，可是你修的福不会失掉，地狱出来之后得鬼身或者度畜生身得人身，福报还会现起。这个诸位从齐居士这几天讲的故事能够体会得到他说天目山有一些从地狱刚刚出来的那是造五逆十恶罪业，堕地狱。地狱的时间很长很长啊，罪受完了出来了。出来之后，他们现在在鬼道啊。过去决定与佛法。有很深的缘分，所以从地狱出来做鬼呀，还知道修行。找一个清净修行的处所。它是附在人身上，传达这个讯息。他说的很有道理，山上固然有不少人他不敢附身，这个附身呢对人身体元气有很大的损害，所以他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身体不好体力衰弱的人他都不找他，他还是有慈悲心的，不随便的伤害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很清楚，很明显的。能够观察到体会到这些事实都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所以齐居士这次来真的是佛菩萨叫他来给我们做证做见证的，如其说他到这个地方来取经来参学，不如说佛菩萨派他到这儿来给我们做见证，增长我们的信心。希望我们的同参道友将来有机会到天目山去参学，帮助这个道场把这个道场恢复。我们晓得这个道场有佛菩萨住在那里，有许许多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 在那里修行。甚至于他还透出消息，还有畜生在那边休息。这山上有佛法，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说的，不分族类，一律平等。鬼也好，畜生也好，只要是真修，都得诸佛护念。护法善神保佑。如果不是真修，心行不正，他说得好，出家的老和尚，80多岁的老和尚都被赶下山。我们听了，心里面很明白，也很安慰。只要有诸佛菩萨所在之处，那个地方就是佛地，这个地方就是宝藏啊，不会有大灾难。那是中国人的福报。佛菩萨神仙修行的处所，都是绝佳的圣地。我现在是被虚名所累，行动不便。要不然我听到了，我一定去上山，我去参学。所以希望同学们要记住，这是个好地方。过去我们也曾经听说，中国有许许多多殊胜的道场，但是感应灵验我们所闻的不多，尤其这样明显的感应我们很少听说。我们知道这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增长我们的正念、善心、善念，勉励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有成就。使我们不耻干头更进一步。这一段这个汇编里面注的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句句都非常精彩。都是取自于佛经的，真是经典里面的精华。 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看。幕后他举《万善同归集》里面两句话，万善是菩萨入道之资粮，众行乃诸佛助道之阶梯。这个两句话非常重要。学佛的同学不能没有善心，不能没有善意，善心善意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众行。心意变成行为，也就是善行。那么这两句话我们换一种说法，善行善意是菩萨修行正果，必要的条件。善行是一切诸佛助道的阶梯，阶是阶级，梯是楼梯，就是不住向上提升的因素。诸佛就是常讲的分正即佛，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师是分正为佛，虽然成佛了还有阶级，不断不断往上提升呢，这善行，善行才能帮助你提升。超越41个阶级，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要靠善行。善心、善意、善行，我们一定要学习，依照经典的标准，在我们现前的阶段，我们的标准就是三福。三福里面讲的十善，讲的三规，讲的众戒，戒律，最后讲的菩提心，身心因果，把这个善心善意善行全都包括在其中。一定要顺从佛的教诲，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把自己的分别执着、 彻底放下，随顺佛的教诲，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才不会空过。好，今天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一大段介绍过去了，下面从第37，这是第四个大段，说的是恶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